第32回，平顶山公曹传信，莲花洞木木逢灾。话说唐僧复得了孙行者，师徒们一心同体，共益西方。自宝象国救了公主，成君臣送出城西，说不尽沿路饥餐可饮，夜住小行。却又值三春景后，那时节清风吹柳绿如丝，佳景最堪体。十岁鸟语暖烘花发，遍地芳菲。海棠庭院来双燕，正是赏春时。红尘紫陌，绮罗闲馆，斗草船只。师徒们正行赏间，又见一山挡住。唐僧道：“徒弟们仔细，前遇山高，恐有虎狼阻挡。”行者道：“ 哈哈，师傅，出家人莫说在家话。你记得那乌巢和尚心经云：‘心无挂碍，无挂碍，方无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’之言。”但只是扫除心上垢，洗净耳边尘，不受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。你莫生忧虑，待有老孙就是塌下天来，可保无事，怕什么虎狼？ 长老乐回马道：“我当年奉旨出长安，旨意西来拜佛言，舍利国中金像彩，浮屠塔里玉豪板，寻穷天下无名水，历遍人间不到山，竹竹烟波重叠叠，几时能够此身险。” 行者闻说，笑呵呵道：“师父身险有何难事？若成功之后，万缘都罢，诸法皆空，那是解，自然而然，却不是身险也。” 长老闻言，只得乐以忘忧，放配催银攒，都将攒玉龙。师徒们上得山来，十分险峻，真个错愕，好山，巍巍峻岭，萧萧尖峰，弯环深涧下，孤峻陡崖边。弯环深涧下，只听得呼啦啦细水蟒翻身。孤峻陡崖边，但见那足绿绿出灵虎剪尾，往上看，峦头突兀透清晓，回眼观，鹤下深沉林碧落，上高来，似梯似凳，下低行，如涧如坑，真个是古怪巅峰岭，果然是连接削壁崖。巅峰岭上，采药人寻思怕走，削壁崖前，打柴夫寸步难行，胡羊野马乱窜索，狡兔山牛如不振，山高蔽日遮星斗，时逢妖兽与苍狼，草径弥漫难进马，怎得雷音见佛王。长老勒马观山，正在南行之处，只见那绿沙坡上伫立着一个樵夫，你道他怎生打扮？头戴一顶老蓝毡笠，身穿一领毛躁纳衣，老蓝毡笠遮烟盖日国西起，毛躁纳衣乐以忘忧真罕见。手持钢斧快磨明，刀伐干柴收素锦，淡头春色悠然似絮融融，身外闲情常是三星淡淡。到老止于随风过，有何荣辱暂观山。那樵子正在坡前伐朽木，忽逢长老自东来，停磕祝福出林外，屈步将身上石崖。 对长老厉声高叫道：“ 那西晋的长老，暂停片时，我有一言奉告：此山有一伙毒魔横怪，专吃你东来西去的人力。” 长老闻言魂飞魄散，战兢兢坐不稳雕鞍，急回头忙呼徒弟道：“ 你听那樵夫报道，此山有毒魔狠怪，谁敢去细问他一问？” 行者道：“师傅放心，等老孙去问他一个端的。” 好行者拽开步进上山来，对樵子叫声大哥，道个问讯。 樵夫答礼道：“长老啊，你们有何缘故来此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不瞒大哥说，我们是东土差来西天取经的。那马上是我的师傅，他有些胆小，承蒙见驾，说有什么毒魔狠怪，故此我来奉问一声。那魔是几年之魔，怪是几年之怪，还是个把式，还是个厨？凡大哥老实说说，我好找山神徒弟缔解他其身。” 小子闻言仰天大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哈，你原来是个疯和尚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不疯啊，我是老实话。” 小子道：“ 你说是老实，便怎敢说把他缔结起身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这等长他那威风，胡言乱理的拦路报信，莫不是与他有亲？不亲必邻，不邻必友。” 乔子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你这个疯婆和尚忒没道理，我倒是好意特来报与你们，叫你们走路时早晚间防备，你倒转赖在我身上。且莫说我不晓得妖魔出处，就晓得啊，你敢把他怎么的抵接，接往何处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哼哼，若是天魔皆于玉帝，若是土魔皆于土府，西方的归佛，东方的归圣，北方的皆于真武，南方的皆于火德，是蛟精皆于海主，是鬼祟皆于阎王，各有地头方向，我老孙到处理人手，发一张批文，把他连夜解着飞跑。” 那乔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：“ 你这个疯婆和尚，想是在方上云游，学了些舒服咒水的法术，只可驱邪附鬼，还不曾撞见这等狠毒的怪力。” 行者道：“ 怎见的狠毒？” 乔子道：“ 此山经过有600里远近，名唤平顶山，山中有一洞，名唤莲花洞，洞里有两个魔头，他化影图形，要捉和尚朝明访信，要吃唐僧。你若别处来的还好，但犯了一个唐字儿，莫想取得取得。” 行者道：“我们正是唐朝来的。”乔子道：“ 他正要吃你们哩。” 行者道：“ 造啊造啊，但不知他怎的样吃哩。” 乔子道：“ 你要他怎的吃？” 行者道：“ 若是先吃头还好耍子，若是先吃脚就难为了。” 乔子道：“ 先吃头怎么说？先吃脚怎么说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还不曾惊着你，若是先吃头，一口将他咬下，我已死了。凭他怎么煎炒熬煮，我也不知疼痛。若是先吃脚，他啃了裤拐，嚼了腿停，吃到吊椎骨，我还急忙不死，却不是冷冷碎碎受苦，此所以难为也。”嘿嘿嘿嘿。 乔子道：“ 和尚，你哪里有这许多功夫？只是把你拿住，捆在笼里，囫囵正吃了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这个更好，更好。疼倒不忍疼，只是受些闷气罢了。” 乔子道：“ 和尚不要挑嘴，那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，神通极大极广，就是晴天的玉柱，架海的金梁，若保得唐朝和尚去，也需要发发昏时。” 行者道：“发几个昏嘛？” 乔子道：“ 要发三四个昏时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哈，不打紧，不打紧，我们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，这三四个昏儿已得发，发发就过去了。” 好大圣全然无惧，一心只是要保唐僧，左托樵夫拽步而转，径至山坡码头前道：“ 师傅，没甚大事，有便有个把妖精，只在这里人胆小，放他在信上，有我哩，怕他怎的？走路走路。” 长老见说，只得放怀随行。正行处，早不见了那樵夫。长老道：“ 那报信的樵子如何就不见了？” 八戒道：“我们造花梯撞见日里鬼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想是他钻进林子里寻柴去了，等我看看来。” 豪大圣睁开火眼金睛，漫山月灵的望处，却无踪迹。 忽抬头往云端里一看，看见是日值公曹，他就纵云赶上，骂了几声毛鬼，道：“ 嘿嘿，你怎么有话不来直说，却那般变化了，眼让老孙！” 慌得那公曹施礼道：“ 大圣报信来迟，勿罪勿罪。那怪果然神通广大，变化多端，只看你疼那乖巧，运动神机，仔细保你师父，假若怠慢了些，西天路莫想去得。” 行者闻言，把公曹斥退，切切在心，按云头进来山上，只见长老与八戒沙僧簇拥前进，他却暗想：“ 我若把公曹的言语时时告诉师父，师父他不记事，必就哭了。假若不与他实说，蒙着头带着他走，常言道乍入鲈鱼不知深浅，倘或被妖魔捞去，却不又要老孙费心。且等我照顾八戒一照顾，先到他出头，与那怪打一场看。若是打得过他，就算他一攻；若是没手段被怪拿去，等老孙再去救他不迟，却好显示我本事出名。” 正自家计较，以心问心道：“ 只恐八戒懒惰，便不肯出头，师父又有些护短，等老孙激了他激了。” 豪大圣，你看他弄个虚头，把眼揉了一揉，揉出些泪来，迎着师父往前进走。八戒看见，连忙叫：“ 沙和尚，写下担子，拿出行李来，我们两个分了吧。” 沙僧道：“ 二哥， 分怎的？” 八戒道：“分了吧，你往流沙河还作妖精，老猪往高老庄上盼盼混家，把白马卖了，卖过棺木，与那师傅送老，大家散伙，还往西天去了。” 长老在马上听见道：“ 这个行伙正走路，怎么又胡说？” 八戒道：“哼，他儿子便胡说，你不看见孙行者那里哭将来了？他是个钻天入地、俯瞰火烧、下油锅都不怕的好汉，如今戴了个绸帽，泪汪汪的哭来，必是那山险峻，好怪妖怪凶狠，似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怎么去的？” 长老道：“ 你且休胡谈，待我问他一声，看是怎么说话。问道：悟空，有什么话当面计较？你怎么自家烦恼这般样个哭包脸，是唬唬我也？行者道： 师父啊，刚才那个报信的是日值公曹，他说妖精凶狠，此处难行，果然是山高路坡，不能前进，改日再去吧。 长老闻言恐慌怂惧，扯住他虎鼻裙子道： 徒弟呀，我们三亭路已走了亭半，因何说退会之言？ 行者道： 我没个不尽心的，但只恐魔多力弱，行事孤单，纵然是绝铁，下楼能达到几根钉？ 长老道：徒弟呀，你也说的是，果然一个人也难。兵书云，寡不可敌众，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，都是徒弟，凭你调度使用，或为护将帮手，协力同心扫清山景，领我过山，却不都还了正果？ 那行者这一场扭捏，只逗出长老这几句话来，他温了泪道： 师父啊，若要过得此山，须是猪八戒依得我两件事，才有三分取得。假若不依我言，替不得我手，半分也莫想过去。 八戒道：师兄，不去就散伙吧，不要盼我。 长老道：徒弟，且问你师兄，看他叫你做什么？呆子真个对行者说道： 呵呵，哥哥，你叫我做什么事？ 行者道： 第一件事是看师傅，第二件是去巡山。 八戒道： 看师傅是坐，巡山去是走，众不然叫我坐一会儿又走，走一会儿又坐，两处怎么顾盼得来？ 行者道： 不是叫你两件齐干，只是领一件便罢。 八戒又笑道： 呵呵，这等也好计较，但不知看师傅是怎样，巡山是怎样，你先与我讲讲，等我一个香烟下事儿去干吧。 行者道： 看师傅啊，师傅去出宫你伺候，师傅要走路你扶持，师傅要吃斋你化斋，若他饿了些你该打，黄了些脸皮儿你该打，瘦了些形骸你该打。 八戒慌了道： 这个难，伺候扶持通不打紧，就是不离身驮着也还容易，假若叫我去乡下化斋，他在西方路上不识我这取经的和尚，直到是那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半壮不壮的箭猪，火上许多人，插把扫帚把老猪围倒，拿家去宰了，腌着过年，这个绝不就遭瘟了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巡山去吧。 八戒道： 巡山便怎么样啊？ 行者道： 哼哼，就入此山打听有多少妖怪，是什么山，是什么洞，我们好过去。 八戒道： 这个小可，老猪去巡山吧。 那呆子就撒起衣裙，挺着钉耙，雄赳赳进入深山，气昂昂奔上大路。行者在旁忍不住嘻嘻冷笑。长老骂道： 你个泼猴，兄弟们全无爱怜之意，常怀嫉妒之心，你做出这样仗直，巧言令色，捉弄他去什么巡山，却又在这里笑他。 行者道： 不是笑他，我这笑中有味儿，你看猪八戒这一去，绝不巡山，也不敢见妖怪，不知往哪里去躲闪半会儿，捏出一个谎来哄我们也。 长老道： 你怎么就晓得他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估出他是这等，不信等我跟他去看看，听他一听，一则帮扶他手段降妖，二来看他可有个诚心拜佛。 长老道： 好好好，你切莫去捉弄他。 行者应诺了，径直赶上山坡，摇身一变， 变作个交流虫，其实变得轻巧，但见那赤薄无风不用力，腰间细小如针，穿蒲磨草过花阴，即似流星还甚，眼睛明漾漾，生气沙暗暗，昆虫之类唯他小，亭亭款款机身，几番闲日写幽灵，一身魂不见，千眼莫能寻。鹰的一翅飞将去，赶上八戒，钉在他耳朵后面总根底下。那呆子只管走路，怎知道身上有人，行有七八里路，把钉耙撇下，调转头来望着唐僧指手画脚的骂道： 你霸软的老和尚，恰你的弼马温，面弱的沙和尚，他都在那里自在捉弄我老猪来抢路，大家取经都要望成正果，天师叫我来寻什么山？小的有妖怪躲着些走，还不够一半，却叫我去寻他，这等晦气嘞，我往哪里睡觉去？睡一觉回去含含糊糊的答应他，只说是寻了山就了其账也。 那呆子一时间侥幸，塞着爬又走，只见山坳里一弯红草坡，他一头钻得进去，使钉耙铺了个地铺，咕噜的睡一下，把腰伸了一伸，道声： 快活，就是那弼马温也不得像我这般自在。 原来行者在他耳根后句句听着哩，忍不住飞将起来，又捉弄他一捉弄，又摇身一变，变作个啄木虫，但见铁嘴尖尖红溜，翠翎电焰光明，一双钢爪利如钉，腹内何妨灵景，最爱枯茶朽兰，偏嫌老树伶仃，环经绝尾性丢灵，皮包之声堪听，这虫意不大不小的，上秤称只有二三两重，红头嘴黑铁脚，唰啦的一翅飞下来，那八戒丢到头正睡着，被他照嘴唇上鼓扎的一下，那呆子慌得爬将起来，口里乱嚷道： 有妖怪，有妖怪，把我捉了一枪去了，嘴上好不疼啊。 伸手摸摸，漾出血来了，他道： 怎么的啊，我又没什么喜事，怎么嘴上挂了红眼？ 他看着这血手，口里絮絮叨叨的，两边乱看，却不见动静，道： 无甚妖怪，怎么戳我一枪呢？ 忽抬头往上看时，原来是个啄木鸟在半空中飞里。呆子咬牙骂道： 这个王伦，弼马温欺负我罢了，你也来欺负我，我晓得了，你一定不认得我是个人，只把我嘴当一般黑朽枯烂的树，肉中生了虫了，寻虫儿吃，将我啄了这一下，等我把嘴揣在怀里睡吧。 那呆子咕噜的依然睡道。行者又飞来找耳根后又啄了一下，呆子慌的爬起来道： 这个王人却不打叫的我狠，想必这里是他巢穴，生蛋不出，怕我占了，故此这般大叫，爸爸爸，不睡他了。 牵着爬径出红草坡，着路又走，可不喜坏了孙行者，笑倒个美猴王。行者道： 嘿嘿，这憨货大睁两个眼睛，连自家人也不认得。 好大圣，摇身又一变，还变做个交辽虫，钉在他耳朵后面，不理他身上。那呆子入深山，又行有四五里，只见山坳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的三块青石头。呆子放下耙，对石头唱个大诺。行者暗笑道： 嘿嘿，这呆子，石头又不是人，又不会说话，又不会还礼，唱大诺怎的，可不是个瞎仗。 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着唐僧、沙僧、行者三人朝着他演习礼。他道：“ 我这回去见了师父，若问有妖怪，就说有妖怪。他问什么山，我说是泥捏的、土做的、漆打的、铜铸的、面蒸的、纸糊的、笔画的。他们见我说呆理，若讲这话，一发说呆理，我只说是石头山。他问什么洞，也只说是石头洞。他问什么门，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。他问里边有多远，只说入内有三层。十分在搜索，问门上钉子多少，只说老猪心忙，记不真，此间编造停当，哄那弼马温去。” 那呆子捏合了，拖着爬径回本路，怎知行者在耳朵后一一听得明白。行者见他回来，鸡腾两翅欲先回去，现原身见了师父。师父道：“悟空，你来了，悟能怎么不见回？”行者笑道：“ 哈哈，他在那里变黄历，就带来也。” 长老道：“他两个耳朵盖着眼，愚拙之人也，他会编什么谎？又是你捏合什么鬼话赖他哩？”行者道：“ 师父，你只是这等护短，这是有对问的话。” 把他那钻在草里睡觉被啄木鸟叮醒，朝石头唱诺，编造什么石头山、石头洞、铁叶门有妖精的话预先说了。说毕不多时，那呆子走将来，又怕忘了那谎，低着头口里温习，被行者喝了一声道：“ 哈哈，呆子念什么呢？” 八戒掀起耳朵来看看道：“ 哦，我到了地头了。” 那呆子上前跪道：“长老搀起道， 徒弟辛苦啊。” 八戒道：“ 正是，走路的人、爬山的人第一辛苦了。” 长老道：“ 可有妖怪吗？” 八戒道：“ 有妖怪，有妖怪，一堆妖怪嘞。” 长老道：“ 怎么打发你来？” 八戒说：“ 他叫我叫猪祖宗、猪外公，安排些粉汤素食，叫我吃了一顿，说道：‘把旗鼓送我们过山里。’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像是在草里睡着了，说的是梦话。” 呆子闻言就吓得矮了二寸道：“ 爷爷呀，我睡他怎么叫的哩？” 行者上前一把揪住道：“ 呵呵，你过来等我问你。” 呆子又慌，战战兢兢的道：“ 问便罢了，揪车怎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是什么山？” 八戒道：“ 是石头山。”“ 是什么洞？”“ 是石头洞。”“ 是什么门？”“ 是钉钉铁叶门。”“ 里边有多远？”“ 入内是三层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哈哈，你不消说了，后半截我记得真，恐师父不信，我替你说了吧。” 八戒道：“ 随礼，你又不曾去，你晓得那些，要替我说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呵呵呵，门上钉子有多少，只说老猪心忙，记不真，可是吗？” 那呆子急慌忙跪倒。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朝着石头唱诺，当作我三人对他一问一答，可是吗？又说等我编个谎停当，哄大弼马温去，可是吗？” 那呆子连忙只是磕头道：“ 师兄，我去巡山，你莫成跟我去了。” 行者骂道：“ 哼，我把你个难看的憨货，这般要紧的所在叫你去巡山，你却去睡觉，不是啄木虫叮你醒来，你还在那里睡呢，几叮醒又编这样大谎，可不误了大事。你快伸过锅管来打五棍祭心。” 八戒慌了道：“ 那个哭丧胖重，擦一擦皮儿，他挽一挽筋伤，若打五下就是死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怕打，却怎么扯谎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呀，只是这一遭，以后再不敢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一遭便打三棍吧。 八戒道：爷爷呀，半棍也禁不得。 呆子没计奈何，扯住师傅道： 你替我说个方便。 长老道：悟空说你编谎我还不信，金果如此其实该打，但如今过山少人使唤，悟空你且饶他，待过了山再打吧。 行者道：哈哈，古人云，顺父母言情互为大孝，师父说不打我就且饶你，你再去与他巡山，若再说谎不是，我定一下也不饶你。 那呆子只得爬起来又去，你看他奔上大路，疑心生暗鬼，步步只一事，行者变化了跟住他，故见一物即一事行者，走有七八里，见一只老虎从山坡上跑过，他也不怕，举着钉耙道： 呵呵，师兄来听说谎的，这倒不编了。又走出， 那山风来得甚猛，呼的一声把棵枯树刮倒，滚至面前，他又跌脚捶胸道： 哥，这是怎得起？一行说不敢编谎罢了，又编什么树来打人？ 又走向前，只见一个白净老鸭当头喳喳的连叫几声，他又道： 哥哥不休不休，我说不编就不编了，只管又变着老鸭怎的，你来听吗？ 原来这一番行者却不曾跟他去，他那里却自惊自怪，乱疑乱猜，故无往而不疑是行者随他身也。呆子惊疑且不提。却说那山叫做平顶山，那洞叫做莲花洞，洞里两妖，一唤金角大王，一唤银角大王。金角正坐，对银角说： 哈哈哈，兄弟，我们多少时不巡山了？ 银角道： 有半个月了。 金角道： 兄弟，你今日与我去巡巡。 银角道： 今日巡山怎的？ 金角道： 你不知，近闻得东土唐朝差个玉帝唐僧往西方拜佛，一行四众叫做孙行者、猪八戒、沙和尚，连马五口，你看他在哪处，与我把他拿来。 银角道： 我们要吃人，哪里不捞几个，这和尚到的哪里，让他去吧。 金角道： 你不晓得，我当年出天界常闻得人言，唐僧乃金蝉长老临凡，实是修行的好人，一点元阳未泄，有人吃他肉延寿长生嘞。 银角道： 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寿长生，我们打什么坐，立什么功，练什么龙与虎，配什么雌与雄，只该吃他去了，等我去拿他来。 金角道： 兄弟，你有些性急，切莫忙着，你若走出门不管好歹，但是和尚就将拿来，假如不是唐僧，却也不当人子。我记得他的模样，曾将他师徒画了一个影，涂了一个形，你可拿去，但遇着和尚以此照验照验。 又将某人是某姓名一一说了。银角得了图像，知道姓名，即出动，点起三十名小怪，便来山上巡逻。却说八戒运拙，正行处，可可的撞见群魔，当面挡住道： 那来的什么人？ 呆子才抬起头，掀着耳朵，看见是些妖魔，他就慌了，心中暗道： 我若说是取经的和尚，他就捞了去，只是说走路的。 小妖回报道： 大王是走路的。 那三十名小怪中间有认得的，有不认得的，旁边有听着指点说话的，道： 大王，这个和尚像这图中猪八戒模样。 叫挂起影神图来。八戒看见大惊道， 怪到这些时没精神力，原来是他把我的影神传将来也。 小妖用枪挑着，银角用手指着， 这骑白马的是唐僧，这毛脸的是孙行者。 八戒听见道， 城隍，没我便也罢了，猪头三升，青箸二十四分， 口里唠叨，只管许愿。那怪又道， 这黑长的是沙和尚，这长嘴大耳的是猪八戒。 呆子听见说他，慌得把嘴揣在怀里藏了。那怪叫， 和尚，伸出嘴来。 八戒道， 胎里病，伸不出来。 那怪令小妖使钩子勾出来，八戒慌得把个嘴伸出来道， 小家兴罢了，这不是，你要看便就看，钩怎的。 那怪认得是八戒，撤出宝刀上前就砍。那呆子举钉耙按住道， 我的儿休无礼，砍耙。 那怪笑道， 嘿嘿嘿嘿，这和尚是半路出家的。 八戒道， 好儿子，有些灵性，你怎么晓得老爷是半路出家的？ 那怪道， 哼哼，你会使这耙，一定是在人家园圃中驻地，把他这耙偷将来也。 八戒道， 我的儿，你哪里认得老爷这耙，我不比那驻地之耙，这是锯齿铸来如龙爪，甚金装就似虎形，若逢对敌寒风洒，但欲相持火焰生，能替唐僧消障碍，西天路上捉妖精，轮动烟霞遮日月，拾起昏云暗斗行，驻倒泰山老虎怕，掀翻大海老龙井，饶你这妖有手段，一耙九个血窟窿。那怪闻言哪里肯让，使七星剑丢开解数，与八戒一往一来，在山中独斗，有二十回合不分胜负。八戒发起狠来，舍死的相迎。那怪见他左耳朵喷岩涎，五钉耙，口里吆吆喝喝的，也尽有些怂惧，即回头招呼小怪一齐动手。若是一个打一个，其实还好。他见那些小妖齐上，慌了手脚，遮着不住，败了阵，回头就跑。原来是道路不平，未曾细看，忽被裸罗藤绊了个踉跄，争起来正走，又被一个小妖睡倒在地，扳着他脚跟，扑的又跌了个狗吃屎，被一群赶上按住，抓鬃毛，揪耳朵，扯着脚，拉着尾，扛扛抬抬，勤进洞去。一正是一身魔发难消灭，万种灾生不易除，毕竟不知猪八戒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